间11:07，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11:00到12:00的名扬课节目，我是诗伟。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这一位啊，我不晓得原来他是我好朋友的医师，没关系，不用动麦克风，没关系，没关系，这样子讲的话就可以了。好，我们要来欢迎的是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的副院长杜世新医师，医师早安。 思维早， 哎，拍谁？忘了帮你开麦克风。 各位听众，大家早， 好， 大家好。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要请杜世新医师呢，跟听众朋友聊聊有关于乳癌啊。可是，在聊乳癌之前呢，想要先请杜世新医师来跟听众朋友稍微的聊一下。我刚刚说我的好朋友，我发现原来他在北医看了医生，原来是你。他是我想他是去做乳房 X 光摄影检查，后来发现呢，有疑似的白白的阴影，还不是钙化点哦，就是白白的阴影。那他说呢，经过漫长的等待，终于看到杜世新医师之后，医师看了很久，跟他讲说，这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就排，哎，现在四月嘛，哈，就排5月底的时候再回来做超音波好了。他一想说，天哪，我现在就有疑似的阴影，然后你5月底才要排做超音波，这样子这中间不会产生任何癌变化吗？但他后来想说，既然是杜世新医师说要等，医生一定有把握，所以呢才会让他等1个多月，是吗？是这样吗？因为我跟你讲，很多听众朋友会打电话进来说，诶，为什么我的医生都告诉我半年后再回来检查，或者是2个月后再回来检查，那这中间如果已经产生癌变化了，谁要负责怎么办，对不对？ 嗯，对了，当然 要对这边，对这边。 刚才思伟的朋友所面临的就是他去做乳房摄影的时候，然后在影像学上看到了有属性不明的影像。 对， 所谓属性不明，就是说医生光从乳房摄影的影像没有办法跟他做一个很确定性的分类。 嗯，好， 那就是说医生没有把握说，哎，这个是属于有问题还是完全不大可能有问题。 好， 因为其实我们大概对于不管你的乳房超音波还是摄影，一定有诊断上的一些罹癌风险的预测。 是， 如果说罹癌风险极低，不到2%，我们大概会跟你讲没事，追踪就好。那只要有3%到95%左右，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有所谓的罹癌风险， 是， 好，来分所谓的罹癌风险的等级，叫做4或者5。 嗯， 可是呢， 你所以罹癌风险可以分几个等级？ 那可以分成0、1、2、3、4、5、6。 啊，您可以对着麦克风讲话，不用对着我讲话， 7个， 不用动它，不用动它，不用动它， 7个等级。 嗯， 所以思维的朋友所面临的就是所谓的等级零，零就是属性不明，属性不明就是不知道，归到没有问题，还是归到可能有问题，那这个属性不明，常常你就会很难过，哎，医生怎么做了乳房摄影筛检之后，也没有说要切片，也没有说要观察，那到底要怎么办？ 而且之后还说要做乳房超音波， 对，所以对于这些乳房摄影上影像没有一个决定性方向的时候，就是所谓的影像属性不明。属性不明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当然要去参考别的影像学的方法学，那最常用的就是超音波的检查。当然你也可以在对于乳房摄影上觉得没有把握的影像，再叫病人回来重新做一次所谓的局部放大加压的乳房摄影检查，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 啊。所以这就很有趣，因为我在想说，天哪，如果有疑似的点，那为什么不是用比如说断层摄影或者是说核磁共振来检查，反而回去做的是最基本的乳房超音波？应该有一些人跟我有同样的疑惑吧。 没有错，有时候大家都太仰赖高科技高昂贵的检查，当然那个是在特殊的需要的族群上的考虑，一般我们以筛检为目的的话，我们当然就是采用普遍整个和符合经济效益发现率都是有逻辑性的检查模式，所以这些属性不明，刚才所讲的，可能就是做超音波，可能就是局部放大的乳房的摄影看得更清楚，因为你放大看清楚以后，就会对这些影像，有进一步的建议的方向。比如说，这些影像原来看起来有影子，可是你经由把它放大加压 照了之后，哎，这些影像不见了，那就表示这些影像当初是一种重叠的所造成的假象 啊、哦，就可以放心了， 就可以放心了。 对对，那超音波是怎么一回事？ 那大家也知道，乳房摄影，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它的优势在发现以钙化点为表现的零期乳癌，那么有些影像其实真的已经都是两三公分、四五公分的侵袭性癌症，乳房摄影也有机会，而且也不是很少看到说报告会零、会正常的，所以这就是所谓的产生的乳房摄影的准确性。我们一般来讲，乳房摄影的准确性是筛检有利的仪器没有错，但是你不要过度相信、仰赖它。它的准确性业内来讲是80%-85%左右， 所以还是有20%-15%是有失误的可能性， 对， 就不准确的意思啊。 对， 但是它确实是在筛检上面相当便利的一环。所以如果说在 X 光的影像上面有一些疑惑的话，再去做超音波是 OK 的吗？ 是，是。所以有的人又怕说，可是乳房摄影夹起来很不舒服啊，我真的一定要再放大加压吗？如果有这样的疑虑，你也可以怎么样呢？你也不一定要放大加压，那么你就把以前你所接受过的乳房摄影的片子调回来，让医生帮你比对。如果这些影像这一次看起来是似是而非，可是以前一年前两年前一直看起来都是完全没有变化，那么这种比对以前的片子也是一种对这些所谓的属性不明的乳房摄影的片子一种比对的方式，这个也是可以进行的。所以不是说当你属性不明你就一定要去进行任何的组织切片，那个是没有必要的，但是要审慎的利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学融合的你的以前的片子，甚至加压照，甚至做超音波。 所以如果医师跟你讲说比如说一个半月或两个月之后再回来照超音波，当然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医院等待人比较多，所以也排不到那么快，对不对？ 对。 那但是如果是可以等到一个半月两个月之后再做超音波检查，基本上代表的也是 不会有太大的 问题，对不 对？ 医生也敢挂保证，所以才把你排那么后面啊，不然排那么后面到时候出问题的话就是医生要负责啦，不是吗？ 其实一般癌症我们所以会叫你说，如果有觉得没有很把握，但是又觉得需要追踪而且要紧密一点，医生都会建议你三个月。那为什么会抓在三个月？因为一般的平均的乳癌细胞的所谓的生长复制的分裂的叫做复制期是三个月左右。也就是说三个月左右可能你会看到。 是癌细胞还是乳癌？ 乳癌细胞。当然高恶性度的可能不到三个月就变化很大，低恶性度的可能要四五个月，但是平均而言的话，应该三个月左右是可以看到你一些比较有意义的变化。所以说我们医生常常会叫病人，如果说要紧密的临床追踪，所谓短期紧密追踪就是三个月。那如果是觉得说诶有必要，但是也不是说要那么紧密，那么会叫你说半年再追踪看看。 好，所以其实我觉得听众朋友不用太过于担心，因为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按照医生的医嘱跟他的嘱咐，然后按照这个时间来做定期的检查跟回诊，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杜世新医师跟听众朋友聊聊有关于目前台湾乳癌的筛检的状况啊。根据卫生福利部的统计呢，癌症已经是连续35年位居十大死因的第一名。那台北是癌症的发生类别啊，也是以乳癌是最高的。那根据统计呢，乳癌如果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话，五年的存活率是将近90%。经由筛检的资料显示呢，有 85.3% 是属于早期乳癌。所以医生，虽然我们刚刚讲到说乳房 X 光摄影虽然它的准确率是只有 80%-85%， 但依旧来讲是一个偏非常方便，而且呢也比较容易的一个筛检方式，对不对？ 是的，因为我们筛检不管在台湾不管在国际所推的标准答案一定是乳房摄影。 在其他地方，美国啊澳洲也都是吗？ 对。那乳房超音波我们不能说它是筛检的仪器，但是我们宁愿来说它是辅助筛检的有效的仪器。它的角色是辅助，它不要把它 暂为取代乳房摄影。 嗯， 因为超音波是随着医生的经验、影像的抓取以及判读者的经验， 嗯， 那种个人的手下的诊断差别性极大。 嗯， 因为有这样因人而异的诊断的那个的这些不确定的因素，因此我们不会鼓励用乳房超音波来作为筛检。 嗯， 但是乳房摄影由于整个世界上的标准就业流程、整个的判读法则、 嗯、 本所有的影像的品质管控、 嗯、 都是属于国际化的标准程序。 嗯， 因此它是比较属于放之四海皆准的一个法则、嗯、 所以乳房超音波比较容易会受到医生的经验影响，但是乳房 X 光摄影反而是比较适合普遍大众化的一项检查。那在台湾呢，我们还是要再次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几岁到几岁我们要定期来做个筛检好不好？ 好，那当然我们现在我们节目中也一直讲了45到69岁， 嗯， 是合适的摄影筛检。 嗯， 但是大家要知道，所谓筛检的意义跟精神，就是你临床上没有任何怀疑， 嗯， 然后来做的检查才叫筛检。 健康的身体没有任何癌症的可能性来做筛检。 对，所以筛检所发现的癌症的期数， 嗯， 不管在零期、一期、二期、三期， 嗯， 一定都会严。早发现你非筛检性的诊断期数， 嗯， 因为一个是有症状再来检查，当然你的期数相对一定会比较晚一点， 嗯， 一个是毫无异检、毫无任何症状来检查，你当然早期发现的机会就会比较高， 嗯， 所以刚才思伟所讲的早期癌占了台湾的八成以上， 对对， 但那个是纯属筛检的成绩， 嗯， 如果我们不要用筛检这方面成绩，也就是说有症状再来检查，那当然整个成绩一定是偏为没有筛检的这么早期的比例这么高。 嗯， 那所谓的早期也就是包括了零期、一期、二期。 医生的白话文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没有任何症状去检查，那筛检出来的是早期的可能性比较高。但是如果是你已经有了症状，比如说你摸到了一些硬块啊，或者是说你已经出现了一些不舒服，你再去做检查的话，通常筛检出来的期数就癌症期数是比较晚期。 诊断出来的期数都会比较晚。 嗯， 那期数对于整个的你的生命的安全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判读的标准。 嗯， 因为比如说你是零期癌， 嗯， 那么你十年的存活率，那在一般的文献上，或者说我们以美国来讲，这些国家它十年的存活率是98%到99%， 嗯，很高哎， 几乎痊愈， 是 几乎痊愈， 嗯， 所以你当然要发现就要早期， 嗯， 那就是你在一期的话，其实现在五年的存活率，不管在台湾，不管在欧美国家，都高达了95%的五年存活率。 嗯， 那比起其他的癌症，当然是好了，非常好了， 嗯， 非常好。 嗯， 所以有这么好的契机跟保护你的健康，你一定要把握这些早期筛检的机会。 嗯， 不过很可惜，政府一直花了那么大的筛检经费， 嗯， 到处的把这种筛检车开到市场去。 所谓的四癌筛检呢，乳房摄影检查的专车 是，还甚至还给你抽奖摸奖。 嗯， 那为了要大家女性同胞可以在早期发现乳癌， 嗯， 早点痊愈的掌握的契机，可是呢，整个这样施行呢。好几年下来， 嗯， 我们台湾的乳癌的乳房摄影的参与筛检率成绩几乎就是接近40%， 才不到40%啊。 是的， 这样卫生福利部部长听到应该会难过吧。你这个数据是您这边 这是真的千真万确的筛检， 所以在四癌筛检当中，子宫颈癌、乳癌还有肺癌跟另外一项是大肠癌的检查当中，乳癌的部分筛检率不到四成。哎，那个电话，杜医师正在上节目哦。啊，这个不到四成， 不到四成， 不到四成，哎，哇，那怎么会这么低？ 那在欧美高收入的国家、高福利政策的国家，它的筛检率是高达七成，那这样子当然就整个成绩就比对起来，我们就会输掉了，因为人家筛检率高，它早期发现，尤其零期癌的比例一定高，因为零期癌就是零期乳癌，不会威胁到生命的，的癌症的机会呢的存活率，其实非常的高，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十年99%左右。而且大部分的零期乳癌，九成以上的临床表现都是摸不到，然后摄影发现，九成以上都是经由这个管道。那既然这个管道是发现零期癌最普遍的方法学，那国外就广为利用筛检的乳癌筛检的仪器，台湾只有四成，国外七成，当然它的零期乳癌以及早期乳癌发现率一定比我们高，比我们高的结果就是它的五年存活率相对一定整个成绩比台湾好， 白话文来讲意思就是鼓励大家要多做筛检啦，因为假设真的是经由筛检所发现的乳癌，它的早期的几率是比较高的，等到真的发生症状了，其实不管是乳癌或任何的癌症，等到发生的症状去就医的时候，其实期数都不会太早，对不对？而且好，那我要来请教一下医生了，因为当我们讲到这个乳癌的时候呢，可以来提醒一下听众朋友，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异样或者是一些早期的症状，可以让听众朋友来特别的提醒或小心吗？ 对，这个就牵涉到我们如何让自己察觉你身体的乳房，美丽的乳房出了问题。 好， 那出了问题大家都知道有几个在报章媒体上常讲的，乳房上面有摸到肿块，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一种临床表现。 是， 那有时候呢是因为乳头有异样的分泌物，有时候是大家很怕了，什么叫做以乳头湿疹变化为表现的伯爵式疾病，那就是说乳头有上面的皮肤产生了长久不会愈合的湿疹伤口，那有时候呢是你突然皮肤凹陷掉下来，或者是你不经意先摸到自己的腋下，怎么会有不寻常像乒乓球或者像玻璃弹珠一样的硬硬的淋巴结，所以这些其实就是你平常可以不用上医院，你自己就有自己警觉的可能性，不过讲的这么简单，难度在于每次你自己摸到的肿块，每个病人如果他来的时候已经30公分，我会问他你是不是过去两年从来没有上医院，也没有接受过任何的影像包括超音波摄影的检查，答案几乎都是肯定的， 所以才会让症状发生了， 对， 而且在临床上面是摸得到看得到感觉得到， 而且很明显，然后他会当你跟他说这有高度怀疑肿瘤，他就会觉得很错愕，会想说怎么会这样，我从来也没有想过这种事情会把这种怀疑话放在我身上，我家族里面都没有任何人得过任何的癌症包括乳癌，那我的生活起居也非常好，我也没有乱吃油炸的高脂肪食物，我生活作息很好，然后我也没有乱使用不寻常的荷尔蒙，那你所讲的那些什么乳癌啦什么其他癌的风险，饮食环境因素作息不好家族因素我都没有，那怎么会还是来怀疑在我身上，可是你要知道这种所谓你有任何罹癌相关的因子的归类法则呢，统计上能够让你发现说你的罹癌原因的几率也只有25%左右，75%你是归纳不出你为什么今天得癌症，所以当你得癌症常常要一直追问这个答案，但是我觉得你要往前看不是往后看， 就是其实当癌症的发生其实不只是乳癌，其他的癌症也都是一样，它没有办法明确的归类为说到底是哪一个原因，因为有人说这个乳癌的发生有可能是比如说你喜欢吃美式的食物，或者是你的 肥胖比例比较高，甚至是其他的家庭遗传的因素。当然遗传的因素现在基因检测可以检测的出来了齁、嗯。但其他因素真的没有办法很明确的到底知道到底是什么样原因引起的。其实目标导向赶快治疗赶快根治是最重要的。 是、嗯。那在症状上你当然要想，如果你摸到才来检查到的癌症、嗯、相对上一定期数会大部分，因为你会摸得蛮清楚，一般平均都是两公分左右、嗯、那就是所谓二期的。 嗯， 所以你要在毫无预警之下来检查，那就是比较有机会是早期、 嗯、 就是零一二期，尤其是偏向零期或一期。 嗯， 嗯， 那我们就要开始，女性同胞就要有一个很好的认知，我怎么样才有办法查解我自己可能有零期的乳癌， 就筛检啦。你刚刚不是说了？ 但是筛检是毫无意见，可是有些时候你自己也是可以知道的哦。 可是你不是说摸到就来不及？ 我没有说来不及，我只是说期数相对没有 啊， 比较不会偏向零期。 嗯， 好，当然零期乳癌也是可能以肿块为表现，也是有，不是没有。 嗯， 所以我们要知道，好，那你既然说零期乳癌那么强调它。他发现的成果几乎就是前移，而且有机会大部分就是局部乳房切除的局部手术就可以的。那女性同胞要怎么样知道什么是零期乳癌的临床表现？第一个就是我刚才所讲，也是思维一直强调的，做乳房筛检， 嗯， 发现异样的钙化点或是微样的一些有一些异样的影像学上的蛛丝马迹、 嗯、 这个是乳房摄影。第二个呢，你可以利用你自己化解你自己的乳头有没有异样的分泌物、 嗯、 你的内衣上面有没有异样的残迹、 嗯、 所谓残迹不寻常的颜色，你大概会发现，你会觉得哎呦怪怪的，我应该要去看医生了、 嗯、 是怎么样一种情形，你的乳头常常会有不由自主或者在内衣上沾有血鲜血、 嗯嗯、 或者是比较深的血，就是、嗯比较不是鲜红的血， 嗯， 或者是类似咖啡色 ，OK， 或者是黄色， 嗯， 这三种都要非常小心， 嗯， 鲜血色，或者是比较暗沉的血色，咖啡色， 嗯， 或者是黄色， 嗯， 这三种常常意味着你的乳管出了某些程度的变化，当然不是就是癌症了， 嗯， 但至少。大部分高度怀疑里面有不寻常的病理变化的存在。 好，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的副院长杜世新医师。我们这边先稍微休息一下，先进一段广告。今天11:32，欢迎回到名扬课节目现场，我是诗伟。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的副院长杜世新医师，跟听众朋友呢聊聊有关于乳癌。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有关于乳癌方面的各式各样的问题呢，都可以call in进来。我们的call in专线是83693398，83693398，欢迎您打电话进来，就有关于我们今天所聊到的乳癌啦，初期的一些症状，筛检的方式，到底是要做乳房 X 光摄影，还是要做乳房超音波？那甚至有一些人是发现了疑似的钙化点，或者是乳房的纤维囊肿等等啊，各式各样的问题呢，都可以 call in 进来83693398。哎，第一位是男生呢，何先生你好，何先生。 那个杜医师，我想请问一下，那个癌症那个就是我切除以后还要不要化疗？还有这个我已经切除了嘛？是我跟您报告。 你说切除什么？ 我早上给您拨过电话，我现在要跟你讲说，我您是忠实听众，你从那个开始节目以前那个晚上的时候就听的、 哦。你大肠癌然后转移到肺癌，对不对？ 对啊、 嗯 我上次给您的节目，就是你前段王文华节目，我就开始听您的了、 哦。谢谢。哎，可是我们今天是乳癌耶。 我是啊，我知道，我是癌症是，如果切我是肺癌，是不是切除以后要不要再化疗啊？是这样的意思。 哦，嗯，每个癌症其实的处理方式，尤其是各个癌症的专科处理方式，通通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乳癌的处理方式跟这种大肠癌转移到肺癌的，可能还是要请教专科医师，对不对？ 是没有错， 嗯， 因为每个癌别对于化疗的那个适应症， 嗯， 它有非常严谨的对象， 嗯， 不是你用说一期二期三期就怎么样治疗， 嗯， 因为有的牵涉到有的是适合用标靶治疗，有的适合荷尔蒙治疗，有的适合 化学治疗，有时候化学治疗要合并标靶治疗，有的甚至免疫疗法效果都还不错。 嗯， 所以每种癌症有它的不同的治疗的特性 、嗯，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跟你说你的化学治疗对癌症的必要性是。 嗯， 哪一种癌就要化学治疗， 嗯， 而是要根据你这个癌的期数以及风险因子去判读。 嗯， 那， 嗯， 我们乳癌来讲，普遍基本概念就是，如果你今天癌症对于荷尔蒙治疗的疗效是不佳的， 嗯， 你就考量要用化学治疗， 嗯， 或者是你的癌症的期数相对比较不是很早期， 嗯， 你就考量要用化学治疗。 OK， 或者是你的癌症是带有所谓的人类上皮生长因子第二对蛋白的过度表现， 嗯， 你就会需要使用化学治疗结合标靶治疗。 但是这个乳癌跟大肠癌是完全截然不同的治疗方式，所以还是要麻烦您去何先生要问一下你的那个主治医师啊。看一下怎么样可以对你的帮助比较好，尤其是已经有转癌到肺癌的那个部分，对于转移的癌症治疗的方式应该有一些不同的考量哈。好，我们来接彭小姐。你好彭小姐。 你好。 是 那个杜医师哈，我是鳞起乳癌原位癌。 哎， 那到今年五月吃药满五年了。 嗯， 觉得我满五年还要不要再吃药，并且我吃诺瓦德氏定会不会嗜睡，要请问杜医师这样子。 好，谢谢你。诺瓦德氏定是荷尔蒙是不是？ 嗯，是抗女性荷尔蒙，叫做泰莫西芬。 哦， 因为我们知道这些鳞起乳癌呢，大部分75%左右都是属于雌激素受体阳性的， 嗯， 所以它可以在你手术之后来利用荷尔蒙的治疗， 嗯， 也就是他刚才这位听众所讲的诺瓦德氏定， 嗯， 他来做一个预防癌症的复发， 嗯， 因为鳞起乳癌是不会有生命威胁， 嗯， 但是鳞起乳癌却是不好好治疗，它会有复发的可能， 嗯， 那复发就是局部复发嘛，因为它不会严重转移， 嗯， 但是一旦局部复发，有一半是鳞起乳癌的复发，有一半的复发是侵袭癌。 嗯， 那如果你很不幸，你复发的时候是侵袭癌，你就会有生命的危险。 嗯，侵袭癌的意思是会转移的意思， 会转移的乳癌 啊，哦，会转移的乳癌叫侵袭癌， 有转移能力的癌症称为侵袭癌， 哦， 因为它会随着淋巴管、血管、全身的转移。 嗯， 那鳞起乳癌理论上是不可能转移的， 嗯， 因为它不会跑到淋巴管血管， 嗯， 所以诺瓦德氏定对于鳞起乳癌，尤其是在接受局部的切除的人，医生会建议你用五年的荷尔蒙抑制剂， 嗯， 然后辅以局部的放射线照射， 嗯， 对于那些鳞起乳癌只接受局部切除的， 嗯， 那刚才你就问到了我已经吃了五年，我还要不要再吃？ 嗯， 其实鳞起乳癌的荷尔蒙的预防跟治疗的时间点是五年就可以了。 嗯， 因为是根据研究的临床的研究设计， 是， 所以五年是足够的。 嗯， 可是如果你今天不是鳞起乳癌，你是会转移的，刚才所讲的侵袭性癌症的话，因为它有，纵使它是零早期一点，它以后长期追踪到了十年左右，还是有20%甚至30%左右的演出复发转移， 嗯， 或者局部再出问题的可能性， 嗯， 因此在这样的那种侵袭性癌症，你的荷尔蒙疗法现在的标准的建议会使用至少五年甚至5到10年。 嗯，好，这是回复您的问题，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持续的空音进来，空音专线是83693398 83693398，欢迎您可以打电话进来请教任何有关于乳癌 X 光摄影超音波或者是各式各样有关于乳癌方面的问题，83693398。诶，回到了我那个好朋友身上，我的好朋友其实是40几岁，然后努力在做人工受孕，但是都还没有成功。其实我有点想到，就是说，大家都会说乳癌的高风险因子其中之一啊，是未婚应该说没有怀孕生小孩的人危险性比较高。但我身边也不乏有生小孩，而且是我的好朋友，生了两个小孩之后，小孩都还没长大呢，就发现他得到乳癌了。所以这个其实没有一定的定论，对不对？ 对， 嗯， 因为这些预测你得乳癌的风险其实是很多因素共同去把评分加成的。 嗯， 比如 你以前有没有接受过乳房的切片， 嗯， 你切片的报告是不是偏向将近有恶化倾向的病理变化， 嗯， 或者是你家族里面有没有罹癌的亲属， 嗯， 那你的罹癌亲属里面是几位，是几等亲， 嗯， 那你的夜间是不是来得很早， 嗯， 停得很晚， 嗯， 普遍来讲，如果一生中有夜间周期超过40年以上的人，他的风险就会比较高， 嗯， 所以你没有生小孩，你未婚也是一种风险的评估的因素之一， 但是也不代表你生了小孩之后就不会得乳癌，对， 所以我刚才所讲这些笼笼统统，包括你有没有肥胖， 哦嗯， 这些所有的因素加起来就是有一个预测你罹癌的风险，嗯，属于低风险罹癌风险族群，还是中度风险，还是高度风险。 哎，这有点像我们去做健康检查也会评估你的心脏病十年之内的风险评估一模一样， 所以我们这些预测因子你刚才所讲的只是其中的 之一吗， 之一，但是那个不是一个因此就可以决定你会不会得乳癌的风险。 嗯，好，提供给听众朋友做参考。这是祖小姐吗 ？OK， 祖小姐你好。 啊，你们好。 啊，你的姓好特别啊。 我是去年十一月那个超音波有一颗肿瘤哈， 嗯， 1.2公分。 是。 然后医师说是要穿刺还是要那个继续追踪？那我就选择继续追踪，我不穿刺可不可以？ 到现在吗？去年十一月到现在？ 对。 所以你去年十一月到现在你什么都还没有做？ 还没有做。 哦，OK， 好，哎，医生，赶快来帮我们看一下。我都听到有点紧张了，因为从去年十一月到现在也有半年，快半年的时间了耶。 这个就是完全看你的超音波之下，就是刚才我所讲的，你罹癌风险的归属。 嗯， 如果罹癌风险是属于罹癌风险四后五， 嗯， 那么你当然就要进行穿刺。 嗯， 那最常执行的就是组织生检，嗯，就是出针切片。 嗯， 那如果你的罹癌风险是属于一二， 嗯， 或者三。 嗯， 那么这一种就不需要去做任何的组织取样或者细胞的穿刺， 就持续追踪就好了。 是的， 那是因为刚刚祖小姐所提供的资讯有限，而且我们没有看到那个 1.2 公分的肿瘤到底长什么样子。 长相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去年11月发现，然后现在都已经4月中旬了，赶快去看一下医生，看一下现在的状况怎么样。也该就算要持续追踪，也应该要回去做， 也要差不多半年左右，我们要看看这个肿瘤的成长。 那是回去做超音波还是做 X 光？ 做触诊跟超音波都可以，甚至有必要年龄到了就做个乳房摄影的筛检。 啊，嗯， 但是要注意的，你一个肿瘤一般而言，良性肿瘤比较会维持原状， 嗯， 也就是说它的追踪期半年左右它不会有快速的变化， 嗯， 那个比较符合良性的特色， 但是还是去检查一下， 还是要检查了，哦，不能用这样子。 对 对，那不过毕竟要紧密的追踪它的肿瘤的临床形性， 嗯， 是很重要的，因为你没有做任何的组织生检。 对，因为身为主持人都比你紧张。祖小姐要记得去做啊，要去做检查。曾小姐你好，曾小姐 你好， 是 医生你好。 嗯，哎， 我是上个月有做乳房摄影哈， 嗯， 那是检查结果是良性，然后说在追踪，可是我一直觉得我腋下淋巴这边一直到乳房这一块， 嗯， 会痛。 嗯， 就是一直觉得这边会痛。 欸，所以 那要问医生还需要去做什么检查吗？ 所以你说你前面做的那个是乳房摄影对不对？ 对，哦，那时候是检查是说是良性，然后再追踪。 那你没有做乳房超音波对不对？ 我没有做乳房超音波。 好， 然后我腋下一直腋下到乳房这一块就常常一直觉得会痛。 然后问医生还需要做什么检查。 谢谢曾小姐，谢谢。哎，讲到这个我才想起来，我上个月去做健康检查是乳房超音波的时候啊，那个超音我不太知道那是医生还是检查师，反正他在做那个乳房超音波的时候，这一路就呼滑到我的腋下去，我就想说，哎，腋下那个胸部旁边的腋下这边，我说这个也要检查哦，他说对啊，这我们在做乳房超音波的时候是最标准的检查程序，就是他不只是检查你的乳房而已，也会把你两边的腋下顺便看一看，免得那边有疑似的肿块，是这样子吗？ 对，因为他要看看你的腋下淋巴结有没有不寻常的肿大的淋巴结 啊。然后他说这是乳房超音波标准的程序，一定会做的。 你一定乳腺要四个象限都要看，然后加上腋下的淋巴腺状态，这是一个基本的影像的抓起。 那回到曾小姐的 状态，曾小姐就是乳房痛嘛？ 对。 那我们要知道乳房痛，大部分多是良性为多， 嗯， 但是也不是用痛就来决定你的诊断， 嗯， 那是在比例上比较不痛的肿块。比较危险， 哎呦， 比较危险，我只能说比较危险，而不是说不痛的就是癌症，不是这样，不能直接这样子转换的。 嗯， 会痛的普遍上来讲比较属于偏向良性的临床表现，但是有15%左右的乳癌却是以疼痛为表现。 嗯，那他现在的下一步要做什么？我关心的是这个。 那先你要先了解癌症痛的特色跟非癌症痛乳房疼痛的特色是不一样。 嗯， 如果是属于有问题的癌症的疼痛，它常常是定点固定乳房的某一边，某一个地方， 嗯， 而且这种疼痛的比例不会越来越好，而会越来越严重。 定点，然后越来越痛，固定一个地方， 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频繁，程度越来越严重， 被招来招去了。 对，它不会今天右边痛，明天左边痛，这边等一下腋下痛，等一下又痛到肚脐那个方面。你想知道癌症怎么会每天住在不一样的乳房的象限？ 嗯， 所以这个疼痛又要牵涉到大部分的疼痛都是属于因为你的身体内的荷尔蒙变化导致乳腺里面液体的滞留或者纤维质的肿胀，然后所引起的感觉。 嗯， 大部分的疼痛你只要经过详细的理学检查、超音波的检查，甚至有必要辅以乳房摄影的检查，没有任何癌症的征象之后呢，80%以上的疼痛都会无药而愈。 嗯，所以他还是要再去做进一步的超音波检查，是不是？ 嗯，可能最重要的要给医生，专门的乳房专科医师，帮你看看这些疼痛是属于有没有罹癌风险顾虑的疼痛， 还有他那个淋巴下面的那个肿块到底是什么？ 肿块， 对对， 当然肿块我们就是比较难以从你的电话上就认定是不是肿块， 所以还是要给医生看， 是不是肿块，可能要医生的经验还蛮重要的，不然就是要辅以影像，看有没有密度不一样，才能断定那是不是真的所谓的肿块。 好，我们这边要先稍微休息一下，先进一段广告。时间11:49，欢迎回到名医课节目现场，我是诗蔚。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的副院长杜世新医师，来跟听众朋友呢聊聊各种有关于乳癌方面的问题啊。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呢可以 call in 进来， call in 专线是83693398 83693398。我朋友去看杜医师的门诊啊，说早诊到晚上6点都还没看完，是不是？他说等很久，我就想说，哎，酒吧的听众朋友，你们很有福气哦，因为杜医师的患者要等很久，但call in进来不用等很久，欢迎可以call in进来，83693398，工作会过劳好吗？要好好的克制一下。我们来接彭小姐，你好，彭小姐。 再问杜医师哈，斯诺瓦德氏蒂娜是不是会嗜睡爱睡觉？那晚上睡觉是不是会失眠？要问吃这个药的作用。 好，谢谢你。会吗？会嗜睡爱睡觉吗？ 因为诺瓦德氏蒂娜它是一种抑制你女性荷尔蒙对身体的反应的表现，所以它的副作用其实还蛮多元性的。有的人会常见的副作用其实是天惊症候群，就是失眠、盗汗、心慌、心悸、睡不着，然后有时候会有热潮红，或者一些停经症候群。 这是常见的副作用。但是比较要注意的有生命风险的副作用是所谓的子宫内膜的增生，甚至诱生子宫内膜癌。 嗯， 这个是大家比较担心的严重的副作用。 嗯， 那你说失眠会不会跟诺瓦德氏定有关系？是可能有关系，因为你的荷尔蒙的药物的影响，你不是一种很自然的荷尔蒙状态。可是正常的女性在步入停经症候群，她也会失眠。 嗯， 所以你这样子有吃药，以及你又是停经年龄层，到底你的失眠是因为你的本身荷尔蒙的不足，还是药物引起荷尔蒙的作用，让女性荷尔蒙没有正常的身体反应？ 嗯， 其实会混在一起。 嗯， 那你真的要去厘清，你要什么厘清？你当然你去把诺瓦德氏定停药， 嗯， 停药一两个月，你失眠好了，那你就知道。很高度怀疑它是相关于你的泰莫西芬。 了解哈，我们来接许小姐。你好，许小姐。 杜医师你好哈，我是1999年得乳癌，那我是大概1公分小于2公分，那他说大概在第一期到第二期，那在5年以后我就是定期追踪嘛，那定期追踪后来就是今年又发现钙化点出，因为我本来就有乳房钙化，那时候本来要保留乳房，那时候又发现钙化点，然后钙化点去化验是良性的， 嗯， 然后最近就是又去追踪的话，它钙化点好像忽然增加很多， 嗯， 那现在变成说我半年又要追踪一次， 嗯， 那钙化点增加忽然增加很多是不是比较不好？ 嗯，好 ，OK， 钙化点突然增加会有风险性吗？医师？ 嗯，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先注意你的乳房摄影。所谓钙化点的增加，突然增加很多，如果它是两边都突然增加很多，那请问你当时乳房手术是部分切除， 不在线上了？ 哦，不在线上。 对， 所以你要看你当时如果是说你的钙化点是产生在你已经治疗的这边或者另外一边，这个都有相关性的。如果你当时是部分切除，那你的乳房还在嘛，对不对？你两边同时增加了很多的钙化点，那么就意味着比较像良性，因为两边同时产生。如果说你当时这一边已经拿掉，你只是在追踪正常这一边， 嗯， 那么你在追踪过程里面它的钙化点在半年一年增加很多， 嗯， 你就要注意的， 嗯， 你真的就要注意。 嗯， 所以这个又牵涉到你的钙化点的呈现是单一乳房还是对称性的存在双侧的乳房， 嗯， 而且你要看这钙化点的样子， 嗯， 以及它的分布， 嗯， 以及有没有合并钙化点附近乳腺组织的结构上的变化， 嗯， 这三种因素都是列为你要去深思熟虑考量这钙化点有没有必要去进行组织生检的一个很重要的思维。 好，我们欢迎听众朋友可以持续call in进来，call in专线是83693398 83693398，欢迎有关于任何乳癌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请教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的副院长杜世新医师83693398。这边我看到了一份资料，也要特别的提醒一下。根据国内的统计呢，40岁到64岁哦，罹患乳癌的女性人口高达9000多人，是占所有女性乳癌人口的比率72%哦。也就是说，有70%罹患乳癌的人都是在40岁到64岁，对，40岁之后是一个分水岭，对不对？也就是从40岁之后，你要特别关心、注意、爱护你的乳房健康，哈。也要来特别提醒一下听众，所以政府才会定在45岁到69岁哈来做乳癌的检查。哎，最后一位陈小姐你好。 哎，我姓陈哈。 是， 杜医师跟主持人你好，我是大概有8-9年了。 嗯， 本来是在仁爱检查一个点，他可疑的点他切掉了，那时候大概是 SARS 的时候， 嗯， 他就局部的拿掉，浅浅的拿掉，后来他就说左边右边有闪闪的点， 左边右边都有什么点？ 它有钙化点闪闪的， 嗯， 他就叫我要去切， 嗯， 切完了以后他就说叫做原位癌， 嗯， 那今年就在里长这边做检查的时候得到的报告是什么？乳房乳腺致密， 嗯， 疑似乳房纤维囊肿， 就是照 X 光摄影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压那个很痛的那个。 嗯，嗯好。 哎，那现在是他叫我说要去做超音波。现在是变得更不好的意思吗？ 好，我们请医生回答你哦，哈，医生，我们大概1分钟的时间。 是的，那你当初也很恭喜你。你还好，你的 癌症是原位乳癌、嗯、那我刚才已经讲过原位乳癌理论上你局部手术切除或者是甚至有的必要整个乳房切除，那么局部手术切除再辅以放射线治疗甚至考量用荷尔蒙治疗，基本上它的长期存活率是几乎没有生命威胁的、 嗯、 可是你今天零期乳癌目前追踪是稳定的，你又所谓的纤维囊肿的变化，所以以筛检单位建议你，因为你的乳房比较致密， 嗯， 致密的乳腺比较不合适利用乳房摄影来发现它的任何早期变化， 嗯， 所以会建议你用乳房超音波， 嗯， 但这不是代表说你比较危险， 嗯， 而是你的乳腺的条件属于比较致密型，致密型你要从乳房摄影去看到比较显微的变化比较有它的难度存在，那还是建议以乳房超音波叫做辅助性的筛检仪器， 只是换了另外一种比较适合你的检查方式， 适合你的 乳腺条件来看一下你的身体状况更进一步的了解而已，所以不用太过紧张对不对，但是这个检查是一定要去做的， 对， 好，特别的来提醒你喽。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要请到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的副院长杜世新医师，跟听众朋友聊聊有关于乳癌，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请定期的要做检查，保护自己的乳房健康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在节目当中，谢谢杜世新医师，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思伟，谢谢听众。